政务司司长张建宗30.7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33.6分。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3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6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1,99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0点，升3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6.8升2.9，腾讯控股590元跌1元，阿里巴巴220元跌1元，美团302元跌7.6，小米集团33.45升1.4，中国平安99.65升5.6，中芯国际27元升1.7，中国海洋石油7.3升1.4，比亚迪股份253.8跌2.4，吉利汽车32.35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10.508，瑞士法郎8.707，澳元5.985，加元6.083，新西兰元5.566，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4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7,1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33美元，卖出1,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啱啱收到嘅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九龙坑段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何家园。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段有意外，塞到何家园。咁啊，塞紧车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都很多车了，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收费广场多车。港岛路面中区的皇后大道中西行近着域多利皇后街至到雪厂阶段现时都是多车的。北角糖水道仲系有啲临时工程噶，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啊，至于九龙区咧，清水湾到牛池湾段啊，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一带咧多车嘅，咁啊龙尾啊排到落去龙翔道。清水湾到牛池湾段西贡方向，咁啊近住彩云村一带现时交通繁忙。新界啦，咁啊，沙田嘅车公庙路咧就仲系有啲紧急维修，车公庙路近住车公庙站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咁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5:58，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蔡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啊！ 扎翻稳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 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死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堕，会砸亲人噶、 哦。原来我怪错咗你。 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距离上一只大碟福罗咧，其实只系得五个月嘅时间，亦都喺毫无预警之下出版呢一张 Evermore 嘅唱片。讲紧咧就系呢一位才女 Taylor Swift 啊，呢个礼拜有呢一首新歌 Willow。I'm like the water when your ship rolled in that night, rough on the surface but you cut through like a knife.If it was an open shut case, I never w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Lost in your current like a priceless wine.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n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Life was a willow and it bent right to your wind.佢可以话系2020年其中一位非常之多产嘅歌手啊！本周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四位，见到呢一首新歌啊 ，Taylor Swift Willow， 今次嚟有一个咧特别嘅混音版本 Dancing Witch Remix。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2日星期二嘅苏动音乐， 翻嚟有波胜有艳琼，最紧要就系我哋一阵间啊有有谁冠名，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 Facebook、IG 博我哋有谁冠名你嘅故事俾我哋。 系啊，你人生嘅一啲经历啊、故事啊，系啊，梗系有咩有啲听众都有曾经问过啊，故事啊，我唔知嗰啲咩，即系咪故事嗰啲真系真实发生噶咁 就得噶啦。 其实咧系啦，呢个所谓嘅故事就其实你人生你发生嘅一啲经历，啲真实存在嘅嘢咧， 系 就系即系唔系一啲要脑作。嘅並不是啦，係你人生中嘅故事啊，講到好大啊咁，但係即係你有體驗啊，有啲好想分享呢啲生活經歷緊嘅嘢，都可以喺一個 IG 啦、Facebook 揾我哋騷動音樂，將你嘅故事咧同我哋分享嘅。 係啦，又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啦，電話號碼 1872388。 係啦，可以嚟有誰冠名啊，冠名贊助你嘅故事俾我哋。 嗯， 同埋咧。 今日咧，我哋可以试下开个题目嘅，嗰个题目咧就叫做人不可貌相。嗯、即系如果你人生当中都曾经经历过一啲人咧，你发现佢个样同佢份人啊，原来争咁多嘅、哦，呢啲故事咧，即系非常之欢迎你打上嚟啦，或者好似头先咁讲 ，Facebook、IG 可以 inbox 我哋。 系， 而我今日讲呢个人，其实佢唔系人。 我点会估到你？ 系啊，我讲人不可貌相，但我想讲嗰个佢唔系一个人，佢真系只狗嚟噶。嗱，真系一只狗嚟噶，系四只脚行色窝窝嗰啲，真系一只狗嚟噶。系啦，咁话说嗰故事系点样咧？我今朝去绝育，系咪？我今朝同我只猫去绝育。 阿琼今朝 同我只猫去绝育，系啦。 佢俾我哋讲到佢开始，佢自己讲出嚟都冇晒嗰啲好重要嘅啲 object 啊、湿渍嗰啲啦。 对唔住，系啦，因为我呢 佢今朝带只猫去绝育，唔系佢本人。 因为我同我老板攞假嘅时候，老板问我你做咩放假啊？啊，我要去绝育啊！跟住佢都呆咗，即系我好啊，你去啦。跟住我讲完之后，即刻转翻头，唔系啊，系我只猫，所以你要再做呢个手术，我点可能唔俾啊？ 你咁大胆啊！你又咁大方分享、啊。 系啦，你咁坦白系咪？佢就可能直情想问多，使唔使放多两三日休养下咁咧？都大手术嚟嘅， 大手术两三日都嫌少，我话你听。 系啦，因为唔系啊，因为我以后冇产假噶啦嘛，所以可能使唔使放咗个产假去先？好啦，讲翻，我今日带我只猫去做绝育手术。咁其实我只猫咧都仲系猫 B B 嚟嘅，即系五六个月到嘅啫，七八个月到啫，好细只嘅咁样啦。咁、你知猫嘅特色咧就系屋企咧就声大夹恶，闹我嘅时候好劲噶嘛。但系咧出到去咧就蛇龟到不得之了啦。跟住咧佢成程咧都一声都唔敢出嘅，即系喺路上嘅时候。咁佢系一个猫袋，有少少网咁啊，可以俾佢睇下出边发生紧咩事，少少啫，唔系好光嘅咁样啦。 嗯。 咁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因为朝头早冇乜人咁样，咁我费事佢咁焗啦，我就抱咗佢出嚟。佢抱咗佢出嚟之后，见到喺陌生嘅环境，哇，就好嬲。之后我就摆翻落个猫袋度，咁、那个顶有个盖嘅，咁我就揭开个盖同佢倾偈啦，即系安抚佢情绪。哎呀，唔使惊啦， 妈咪喺度啊，冇事噶啦， 系奴才喺度啊，唔使惊啦，边个同你妈咪啊？咁样系啦，跟住咁佢就望住我样咯，喺度闹我啦，就是、你睇得出佢系嬲噶，做咩带我嚟呢度啊？做咩系咁冻喺屋企唔好咩咁啊？嗰啲喺度闹我啦，咁样跟住咧，咁我就一路喺度安抚紧佢情绪。呢个时候咧，我就听到门口咧有人开门，系一个好喘晒气嘅女士，佢就喺度讲话：，哎呀，我搞佢唔掂啊！你哋快啲出嚟帮手啦！咁样跟住我啊，成朝头听啲咁嘅对话，发生咩事咧？咁啊，咁我就撞啦，就撞唔到，之后即刻见到三四个姑娘咧，就已经即刻冲去门口啦，咁样咁喺门口一阵扰攘之后咧，哇！我就见到一个非常之惊人嘅局面啊、 嗯！ 我就见到三四个女仔，即系嗰个姑娘，再加埋嗰个女主人， 主人 一齐推紧一只狗向前行。嗰只狗咧系一只黑色好靓好靓毛嘅唐狗，同埋一只好大只嘅唐狗，就系真系企起身应该有一个 有我咁高系嘛？ 咁又未超你咁高，你真系太高啦，大哥。 几高有六尺？ 系啊，佢应该都有一个小六学生咁高噶啦。 嗯。 同埋呢啲毛好靓，好大一隻，即系你感觉上咧，佢系攞嚟看门口嗰啲咧，系贼仔真系唔敢埋嚟噶。你觉得你俾佢噬一啖咧，你真系即系打跛脚， 真系绝育啊！ 真系绝育啊！即系如果佢咬中咗，真系绝育噶啦，真系。同埋唔使好耐嘅手术咧，瞬间嘅啫，真系即刻同你细佬讲再见啦，真系咁样。跟住咧喺成个过程当中咧，你就见到佢、那个女主人一路推只狗，一路喺度好嗰啲。即系好温和嘅语气，乖啦，你乖啦，佢唔痛噶，你乖啦，我求下你啦，咁样。咁你就知道原来佢系带去睇医生啦，但系一路好俾心机向前推佢，系啦，因为唔可以扯佢个颈圈啊，佢挣扎得好紧要，惊箍住佢。 系啊系啊， 所以就变成咗咧几个人一齐乌低喺度推嗰只狗，跟住咧只狗咧又好委屈啦，咁大只咁壮嘅一只狗，佢不断咧发出啲哀怨嘅声音，喺度叫。 即系同即系佢唔系一种好有中气嘅叫声，佢一种哀怨高音。 系啦、啊，即系佢唔系我唔去啊嗰啲，唔系啊佢。 我唔想系啊。 我听过啊，咁样喺度咁样，跟住我就睇到呆晒，因为个局面真系好好笑。嗰只狗咧睇落仲大只过嗰啲姑娘，但系啲姑娘你话好纤柔喺度推，哎呀快啲睇医生啦，唔痛啊咁样。跟住我就见到个医生见到呢一幕咧，佢啱啱由入边出翻嚟，发生咩事啊你哋？ 搞咩？ 跟住然之后佢就佢唔敢睇医生。佢要去睇医生，佢唔敢入嚟啊！咁样，跟住又见到只鸡就，我唔睇啊，唔 我唔睇，即系成个 呢个成个要拍低佢啦，呢个过程。 你知我嗰时我就望住呢个好诡异嘅场景啦，跟住我只猫又望住个诡异嘅场景啦，跟住我就见到咧佢拧转头望住我，喵咗一声。咁咧，即系呢啲动物嘅宠物全心思啊，我系啦。咁、我就觉得佢系同我讲噶嘛，你睇佢都唔肯睇医生啊，出去捉我哋睇医生咁、样啦。跟住我即刻咧攞咗啲，唔知大家有冇喺牙医诊所入边咧见到咧啲大人咧整牙嘅时候都整到 VR 鬼叫咧。咁但系啲小朋友咧，啲屋企人即系家长点样鼓励啲小朋友咧，就话你睇下佢咁大只都唔惊，你唔惊，你真系好勇敢啊，叻叻啊，即系讲呢啲啦。 即系大人整牙咧就 VR 鬼叫，你小朋友。你咁勇敢，你叻啊！咁样做一个对比啊嘛， 冇错，我即刻就咁样同我只猫讲：，你叻啊，你叻，你睇下，你啱要绝育，你都唔惊噶啦， 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准备要被绝育， 系做唔到爸爸，直接做公公啊，佢可以， 佢做唔到爸爸，点做公公咧？ 应该系太监嗰只公公，对唔住啊，嗰个公公啊，系。唉，所以咧今日我就真系脑海入边咧就见到呢一幕啦，瞬间即刻浮现起嘅就系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原来呢一首歌唔单止一个创作啊，系好写实嘅一个故事，就系关于一只黑狗嘅故事啊。 Michael C 佢呢一个嘅灵感泉源最初都真系同嗰啲狗仔有关系 嘅。一念之间可以扭转乾坤，飞是我的求救呢，还是咆哮呢，还是林林总总的颜色？若试图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下的我很脆弱，渴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却害怕太过赤裸裸，黑的毛发还是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是我的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若试图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下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却害怕太过赤裸裸。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Oh, oh, oh. Touch my heart and feel it. 听过 Michael C 呢首派台作品啊， 黑犬蜜语 系啊，真系讲紧 黑色嘅狗啊， 系啊，你见到唔好以为佢好恶或者点，其实可能佢都好温柔、好斯文，好似你见到嗰只咁样样， 好细胆添。 你讲起人不可以貌相，我有一个啦，但系我亦你头先喺度讲喺。 宠物诊所嘅画面咧，我都有另一个故仔想听边个。 都得，不过我哋呼吁多一次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人不可貌相嘅故事啊，就系呢个人咧个样咧，同佢啲行为啊或者性格，或者你发现原来佢真实嘅人咧系完全唔同嘅。有咁样嘅故事咧，欢迎打上嚟电话号码 18723888， 或者 Facebook、IG inbox 我哋骚动音乐都得噶。 系啦，人不可以貌相同埋诊所。我讲人不可以貌相嗰个先啊，简单 啊， 即系呢个系有一次一堆朋友之间一个聚会嚟，咁里边有八成嘅人我都唔识嘅，咁大家就 点解要去咁嘅聚会咧？ 识新朋友嘛，咁识新朋友嘅定义就系嗰度有啲人你唔识，你先有啲识新朋友嘛，咁我要识新朋友，咁啊去啦，系啦，咁里边我好记得有一个男仔嘅，佢系比较首先佢都有啲大只嘅，系啦。即係有你見到佢有輕輕做開 gym 嗰種身形嚟嘅，但係佢講嘢嘅時候非常之温柔啦，温文爾雅嘅，講嘢比較細聲一啲，就咁睇外形，你會覺得佢 gym 就嗰啲嚟嘅。 我覺得我哋兩個都係好少做 gym 嗰啲人咧，我哋幻想咧大隻佬喺 gym room 度就係會發出呢啲咁嘅聲音。 係有嘅，我都有見過，但係佢個身形我都覺得佢應該似係會咁樣嗌嗰啲嚟嘅，再加上佢。就黑黑实实嗰种咁，咁但系同佢倾完偈之后，你会觉得佢 gym 里边嘅叫声系嘿嘿嗰种嚟，系有分别嘅，因为佢真系比较斯文啊。 你有冇得到事主认同我讲呢件事啊？ 我个人感觉嚟嘅啫，我唔知道，我冇见佢真系做 gym 啊咁。 OK， 系啦，咁然后就同佢倾偈了解，咁佢本身都系做啲朝九晚五嘅工作，咁但系有趣在咧，佢就系自己有一啲自己嘅兴趣会。拍下片啊，即系玩下音乐嗰啲。 系 最正佢玩嗰啲音乐咧，都佢我喺我心目中都几 hardcore 啊，即系会嗌 scream 嗰类嗰啲嘢嚟。 哦，但佢同啲 heavy metal 嗰啲， 类似嗰啲啦。跟住又俾啲片我睇，即系上咗身过你见到。如果唔讲，唔知道嗰个系佢。你见到佢即系拎住支麦喺度唱，同啲 friend 喺 band 房度。 系， 又佢真会嗌啊咋啦啊咋啦，即系 scream 晒嗰只嚟。跟住我话呢个真系你嚟嘅咁。 系啊， 系啊。我你可唔可以 现场唱少少俾我？ 即最唔识做嗰啲识朋友方法。喂，你现场表演嚟睇下嗰啲咁。 喂，我想话你同你之前讲嗰个死港女咧，咁你而家可唔可以访问我啊？有咩分别啊？叫你即场表演你嘅才艺。 冇分别，因为你发现最终自己都会做嗰啲嘢。你唔想成为嗰种人，最终你会变成嗰种人。 跟住咧， 系啦。咁佢当然冇咁做啦。咁啊，即系少少讲笑。咁但系佢话：诶，唔得噶，我即系佢嗰种嘅。反应系我喺呢一个场合突然之间咧，我攞唔到嗰个我出嚟。佢话要真系喺一个 band 房里边好舒服嘅环境之后，听住嗰啲音乐，佢先至会变到嗰个自己咯。 哦，我明啊。 其实 exactly 好似爆粗 band 有呢套日本嘅作品一样咯。 要有一种上身嘅过程咯，即系佢去到嗰个环境当中，佢上身啊，佢投入嗰个环境当中啦，佢先会变成嗰个人咯。佢平时就系啦， 系啊，然后咁一路倾完偈之后，咁成晚嘅过程，我个目光离唔开佢，就睇佢同其他人倾偈，或者佢饮嘢嘅时候啲动作啊 ，gesture 各样嘢咧，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嘅。你觉得佢就算听音乐都似系听翻 classical 啊，弹钢琴嗰啲人嚟嘅。 系，但我想问你有冇同呢个人最后做到朋友啊？ 之后冇再特别联络啦。 你梗系啦，你第一个问题叫人哋表演呢、这个。粗犷嘅 heavy metal 唱法俾你听，边个想同你做朋友啊？ 系啊，我都有问佢，哦，咁即系你自己有玩呢，即系音乐好似叫做夹，即系同啲朋友夹 band 啊，成咁，咁有冇谂住 achieve 啲乜嘢，或者想点样噶？佢话冇噶，真系有时翻工太大压力，咁其他bandmate 大家都系自己都系翻开工，咁星期六日得闲，大家就围埋喺个 band 房度，就可能会玩一啲。cover 歌啊，自己創作一下，又喺裏邊嗌咯，嗌完一個 weekend 好舒服，跟住禮拜一再翻工咁啊！ 哇！ 即係嗰樣嘢就真係純粹嘅興趣同埋娛樂啦。 但我幾欣賞呢啲人嘅人生啊！你感覺佢唔係活一次啊，佢活咗好多次啊！因為即我哋日常一個正經唔係正經人，一個平凡嘅人咧，即你感覺上我咪做緊我呢份工咯。我生活中都係好多嘢講，好嘈吵嘅一個八婆仔嚟。係 off 咗麥又唔想講嘢咁樣咯。 但係你諗下，佢係同一時間斯斯文文啦，同一時間有 heavy metal 啦，同一時間又可以哎呀唔好咁啦嗰啲。哇！ 喂，你唔觉得即系好多重嘅人生融入咗喺一个人嘅身上啊？感觉上呢个人人生好丰富、好精彩啊！ 系咁咁，当然倾偈嘅时候，我又再了解多啲，有少少访问上身嘅感觉啦。又系做咗嗰啲好乞人憎嗰啲新朋友啦，即系问咁平时日常当中嗰个脾气会唔会容易暴躁？ 嗯、 即系边一面系外表上嗰种啊，定系嗰种贴近啲咧？咁 即系老板同你讲今晚 O T 啊，哇！即刻嗰个出咗嚟， 我要放光咁。咁佢话嗰一个好有情绪、好激昂嘅一面咧，真系喺佢玩音乐嘅时候先至出嚟、 哦。 平时嘅佢唔系哑忍，佢觉得自己我真系冇乜特别嘅脾气噶，唔会有一种燥底嘅感觉咯。 系 佢嗰种抑压，可能系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抑压啦，我真系唔知道。 又或者其实佢平时真系好抑压，但系就系夹 band 嘅时候将佢释放晒出嚟。 系啊， 你谂下 heavy metal 嗰啲，真系要用好多力噶嘛。 但我就觉得有型咯呢一样嘢，同埋你唔可以就咁凭你就咁倾偈了解到一个人佢所有嘅嘢咯。 我呢啲朋友好值得认识下啊。 系，但我唔值得佢认识啊。 系冇错。你讲得好好，系 喺佢角度 呢个咁值得认识嘅朋友，决定拒绝你。唔好成为你嘅朋友。 你知道一段关系双向嘅，如果唔系啲即系类似单恋咁嘅，就知你明唔明？佢完全对我冇兴趣。 简单啲讲就系唔想同你做朋友。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十三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三十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九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同港九小轮各增加三人确诊。由于有较多的相关个案，当局向新田地街二十至二十六号双数门牌号码的楼宇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凡在上个月三十号至到今日曾经逗留在这些地方两个钟头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强制检测。另外，由於港大有關污水調查持續發現有樣本呈陽性反應，早前已經強制檢測的平石村、金石樓、藍石樓和黃石樓會進行第二次強制檢測。大埔林村鄉委會主席林奕權說，星期日開會之後決定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嚴峻，取消新春年初一至到年初九林村许愿节的活动。至于初十至到正月十五能不能够重开，要视乎疫情发展。林奕权说，疫情反复，需要遵守社交距离规定，但亦都担心不少的新春活动都取消之下，很多市民会涌入林村参加许愿节活动，到时将会难以控制人潮。另外亦都考虑到安排活动和人手需时，因此要及早决定。至于农历新年期间在黄大仙祠和车公庙举行的活动，民政事务局说正是与相关的庙宇营运者商讨，并会因应疫情的最新发展适时公布有关安排。台湾新增两宗本土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他们是北部一间医院的医生和他任职护理员的女友。这名医生发病之前两三日曾经照顾确诊者，当局为464名院内接触者检测，全部呈阴性。疫情指挥中心指挥陈时中说，医生可能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受到感染，而他的女朋友是因为与医生密切接触列为社区感染。中心说医院有足够的感染控制措施，无需封院，但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防控，包括住院病人只出不进、原有的急症病人转诊、39名的医护人员相关接触者居家隔离，以及禁止探病等。日本东京都再多9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4号以来首度回落至1000宗以下。当地至今总共有77100多人感染，都内目前有144名重症患者，数字是历来最高。 首相菅义伟上星期五向东京都和邻近三个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为期一个月。经济再生担当上西川康廉话，紧急事态宣言发出之后，过去周末街上人流未见减少，呼吁民众除了夜晚避免外出，日头亦都尽量留在屋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两宗交通意外啦。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啦，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仲处理紧噶。龙尾去到轩晴间。另外啦，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圣约瑟小学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喺龙翔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是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上德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分手真系你嘅错。 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结识，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Pandora 嘅新歌系俾身边一啲因为结婚步伐不一致嘅情侣所启发嘅，认为因为咁样而分手咧都冇需要太内疚，所以喺歌曲嘅编排上面有点点控诉嘅意味。 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作曲有 Anna Kung Fu， 填词有 MJ Tan， 编曲 Pandora， 监制 Pandora MJ T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Pandora 非理想爱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六男二女，军 band 一女团，十个最强乐坛新人单位角逐本年度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究竟哪几位会是赢在起跑线的乐坛新人呢？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 My，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 我睇中咗份新年礼物想买俾自己啊，不过好贵好贵啊，你话买唔买好啊？ 梗系买啦，波成，你仲未学识咩？有啲钱有得使，其实好开心噶，例如系机票钱啦、手信钱啦、写翻嚟嗰啲 postcard 啦。 花了它，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省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一下。 早已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东京人寿》，歌曲当中同你讲嘅就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啦。点解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咁紧要呢？因为已经有太多嘢妨碍我哋表达情感。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口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直直望望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 风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好高企，有种怨气有责是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咁你 DJ Dream Featuring Sophie 王嘉怡吸防护罩一吻。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咁喎，好难做啊！依家 冇问题，英文有英文玩嘅啫。听住啦，呢一句就系、是、行就要 out。 好师好师，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是不是估我哋唔到呢 幾好喎、 啊。幾好喎、 啊。 我哋想呼我哋今日嘉賓有 ROOT 嘅。 好彩今日子瑜唔喺度啊。因為如果唔係我唔知點樣用國語俾佢解釋俾佢聽啊。 但我頭先係咁諗，喂牌面嚟喎呢個七個字。搵個師傅寫先。 咦唔使搵師傅寫啊。 我哋搵到個師傅啊。 係啊。嚟禮物小姐攞出嚟行出嚟俾佢。行就要 ROOT 搵咗我哋嘅監製寫咗出嚟。 Oh my god！ 系、 oh、 啊， 哇！我仲谂住揾蔡神添， 唔使啊，我哋有曾小姐，因为我哋系监制帮手写噶。 点啊？咁啊 正啊！系啊，呢一个就送俾你，将头先嗰句说话，我哋就写咗落个卷轴嗰度嘅。 所以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即系三位问一下先，有冇啲好上瘾嘅嘢？嗰种心痕啊，即系唔做呢件事唔得嘅嗰种好上瘾嘅事情。 系因为有呢句嘢，所以我哋咁样样 踢啦。 系啦，即系我作完句嘢之后，都想从中揾到一啲同你哋有关嘅嘢嘅，即系唔系就咁食咗字就算嘅。所以点解问你哋有冇啲咩心瘾啊？嗰啲 阿水劲崩溃啊！ 估唔到呢个世界有啲咁嘅人。 唔系，因为我如果我系我啊。我想我 relate 到的应该是你现在冬天了哪里痕呢、哦、不如大家讲一下哪里痕啦、 啊。有得啲你有没有 有啊脚那些咯成日都很干燥现在冬天削裤的时候成日摩擦呢很容易会甩皮、啊。 他们真的什么都倾得的 band 来的。 但是我很同意因为大髀内侧真的很痕、啊、你快告诉你干到痴线、啊。 我们被人讲回哪里有什么上瘾的东西好不好问张道先啦。 我呢是每天都要打 winning 的。 哦， 我一场半场都要嘅，如果唔系我减唔到压啊，所以我枕住都会打机嘅。 系，你咁忙喎、 啊，都要一铺半铺都要啊。呢、這个 先，你系玩五分钟啊，三十分钟，因为一场可以教时间 咁睇我赢定输。 系， 如果我输可以再嚟过嘅话，因为打紧个联赛嘅，成日都开住。如果一输我就再玩咧，又唔知道玩几耐嘅。但我唔玩系每日都减唔系好多压嘅，我系。 由几时开始咁样样啊？ 我以前已经系参加嗰啲 winning 比赛， 大哥嗰啲 有冇赢 过？由学校开始玩，因为我以前学校有个电脑学会，咁就lunch time 咧就会有六十几人报名，我记得全校有六十几人报名，然后一到 lunch time 咧就系去电脑室度打机嘅， 哦， 拉到 screen 落嚟，然后咧就打 winning， 咁嗰阵时我就拎咗本数学簿。就 drop 低曬每一個參賽者用咩隊同埋打咩陣容，跟住就每到 lunch 去打機就攞正牌去打機噶啦，跟住打最後係我係贏咗嘅，我 冠軍啊嗰次咯， 係啊贏過一次就淨喺學校嗰次啫，咁啊贏咗一件曼聯波衫，當時 C 朗仲係喺曼 聯嘅時候， 係啦，就係好中意打 winning 嘅係， 哇佢哋兩個都唔知喎， 呢啲係咯。我仲以为佢会讲咧，佢好中意喺电脑度睇住直播住日本嗰条街。 系、 oh. 啊， 佢嘅资源系做开间。 佢喺 studio， 佢喺屋企，总之一定要有一个荧幕系长期直播紧东京嘅十字路口。 系， 我唔知点解，好似去 secure 咁啊。 睇下嗰边安唔安全咁。 要佢保安系统啊！ 其实佢做音乐系想财务自由，然之后就快啲可以做一个保安。 保安。但我想知咧，即系头先个 winning 嗰样，你而家每一日都要打赢一铺啦。我听到其实系尽量赢啦。我想知道打 winning 嘅你系冷静啊，定系其实系疯狂讲嘢，夹杂一啲唔出得街嘅嘢？ 好冷静，佢全部都系分析嘅，全部都系分析，系啊。因为我是教最难嘛，如果大家玩最新的集咧，最难是永远都很难赢的，因为佢的物理学是不啱的，即系你状态向上都是不够对面那队劲的，所以我是要试晒每一个阵，我才知搭隔篱嗰队是做紧咩嘅，所以我是经常要分析对面队做紧咩咯。系啊，其实我嗰个放松其实都不是很放松，对我啲人嚟讲，系啊，但系我一赢咗就可以哦搞掂，我就可以做嘢啦。 咁你轉移到個程度會唔會佢因為佢出新版咪會有一啲 tricks 嘅控制，你直情係會開練習模式瘋狂咁樣試，然之後先再去玩嗰啲聯賽。 罰球會，每一集罰球 都難射嘅 喎。罰球會係啊，罰球一定要，因為罰球好緊要，入咗就搞掂㗎啦。係 啊， 係啊。我好搞笑啊！要講邊 度？好有趣啊！我覺得呢件事 我估你唔到啊，因為我以為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點知都係一個。 佢玩邊你都玩得好有藝術性啊！佢頭先嗰種分析同埋，即係頭先佢參加比賽嗰啲， 好唔音樂啊！嗰樣嘢好唔旋律啊！咁樣。 但係好正，因為你一開波你就可以減壓㗎啦，因為你對住個電腦同對住個錄音球場係兩個感覺嚟嘅。係，我係勁 enjoy 玩邊領嘅。 但你本身識唔識踢波？ 我都有踢波㗎，踢波㗎。 但你都喜欢玩什么 Free Fire， 但你没 我玩很多以前小个，不过我是 PlayStation 1的时候，现在去 即用朗拿度可以在后卫跑到前面屈机那种， 是卡路士射罚球， 第一个识的日文就是卡路士的名字，是第一个识的日文就是卡路士的日文名， 阿水有一种去了二度空间的感觉， 很惊讶 不识你有个 band 名，他们两个平时不是这样的， 心灵卷轴已经惊讶了一下，刚刚听完又惊讶了另一下， 所以问阿水你有没有上瘾的东西？ 你問 Tuifa 先啦 ，Tuifa 有啊，我呢陣先講啦。 而家太勁啦，讀呢、這個，佢想換一個好似 接唔到啊呢、這個。 我好正常啊，喂，我中意睇啲貓貓嘅 Instagram 喺度碌啊，咁我咁先開心嘅，係啊。 哦，OK。咁你有冇睇即係自己係咪有 follow 開某一啲嘅 account 專係睇某啲品種啊嗰啲咁啊？ 咁我又冇嘅，我淨係純粹中意睇佢哋食嘢，伸條脷出嚟。 喺度喺度食糖咁樣喺度舐下舐下，我就覺得好開心，係咪好變態？ 唔係啊，阿杜華覺得係。係 啊，我分別問一下啦，問一下覺得係嗰個 Benny 先啦。 你伸條脷出嚟睇佢， 唔係 哦，即係睇佢舐嘢， 睇佢伸脷， 佢伸條脷出嚟睇住只貓，你邊咪伸住條脷喎？ 定係佢睇住只貓伸條脷出嚟咧？ 爭好遠喎，爭好遠喎！但你自己又有養貓定冇養貓咁樣？ 我之前有啊，之前有，而家就冇。之前有領養幾隻貓，但係而家喺我前度嗰度，所以就 唉，唔講呢啲，唔講呢啲。 係撫養團啲嘢， 撫要爭 要爭。 爭完就算啦，我哋 好啦。 我諗諗下，先即係先知道自己有咩人。Can 講唔講得嘅遊戲，即係嗰啲 app 嚟嘅 Candy Crush 咯。 哦。好多年了喎、 都有繼續玩嘅，但你好長情喎 ，keep 住玩。 我冇，我完全冇原因啊，我真係唔係好知點解啊。但係一開咗，因為我聽到阿杜講話，一開咗就可以成個人calm down 咧，咁我諗就係 Candy Crush 咯。所以我有時我老婆咧喺屋企見到我玩 Candy Crush 咧，佢會行埋問：做咩你好緊張咩？ 哦， 即係嗰個係我嘅 減壓方法。 係啊。我俾人歧視咗好耐，即係我身邊嘅隊友啊，無論任何人，就話喂，你點解可以玩咁耐嘅？你玩咗幾年嘅咯？然之後係啊，唔使諗啊嘛。同埋一去 tour 喺酒店房又係啦，試過有三個 engineer 跟我哋去 tour 同我一間房啊嘛。佢嗰一日就喺酒店房發現咗，哇，連續三日你都係咁樣嘅。咁我先知道原來我有呢一個人咯。我日日一定要臨瞓前玩半個鐘頭咯。系啊 ，calm down， cool down， 即系摆低个电话，然之后就开个 Candy Crush 啦。同埋，我发觉 Candy Crush 有练到个人嘅修为，好似打坐咁。唔系，我一 发表大师先。 呢对 band 系咪黐线噶？ 我一开始玩嗰阵，我一开始玩嗰阵时咧，有时你会遇到。啊！爭一步我就可以過到關啦、你會哦有憤怒啊嘛，但係開始玩咗幾年之後，我而家覺得我剩翻最後一步我過唔到關咧，我係覺得 it's ok， 25分鐘後我又有一條 life 啦。 你玩到好佛喎呢件事， 我發覺自己嘅 EQ 好咗咯，玩 Candy Crush。 是可以理解，因为随着玩人越来越少，好难问人攞心啦。 系啦，我同你 以前好多人玩，你好易攞到心啊嘛，而家冇人玩啦，咁咪唯有自己等咯。 我从来都唔问人攞心噶，我觉得自己嘅命运应该由自己控制咯。 系 有几多咪做几多咯。 咁都俾你谂到，OK。 我第一次听人玩呢个游戏，玩到咧看破生死啊！啲命呢啲嘢有咪有，冇咪冇咯。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走。明天继续延后。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对对对， 喂，听我讲啊。 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即系 ROOT 之前嘅作品，歌名叫做《人间有爱》， 有一定嘅责任。麦卡锡系同特朗普有密切关系嘅政治盟友，佢喺同众议院共和党人嘅电话会议中转达咗特朗普嘅谂法，又话敦促咗特朗普致电拜登，祝贺对方赢得大选。报道又话，麦卡锡同众议院党友嘅会议持续两个几钟头。会议嘅目的系为共和党人提供机会，表达对政局嘅忧虑，并讨论除咗弹劾总统之外，有冇其他嘅方法，让彼此煽动嘅支持者冲击国会嘅特朗普为事件负责。麦卡锡据报指出，现时党内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必须设法团结共和党，呢个系目前嘅迫切任务。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九龙坑段咧，因为有意外，咁啊而家就塞车嘅。龙尾去到扫管埔路交汇处啊，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段因为有意外，咁啊龙尾去到扫管埔路交汇处。九龙咧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系多车啲啦。咁啊至于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就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支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了。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至理工大学段就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凤舞街，将军澳隧道现在出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的了，龙尾在欣怡花园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市中心段就比较多车的，石岗锦田公路东行去这个加道里龙翔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段就多车一点。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至到美林村段，现时都是交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呢，就近住葵青交汇处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音乐，送过音乐，送过音乐，送过音乐。 时间嚟到黄昏嘅6:08，你听紧骚动音乐。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由 ROOT 嘅，咁啊多谢咧佢哋嘅队员啊 Tarifa 喺网上面补充，就系佢哋嘅成员啊阿子瑜咧，虽然佢唔系香港，但佢话翻俾我哋听，其实佢都有一啲佢嘅心瘾噶，唔做会痕嘅系咩咧？就系、是、去 coffee shop 啦，同埋 upgrade 佢嗰啲 product 同埋执嘢啦，就系、是。多谢你嘅提供，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 IG 嗰度睇多啲关于佢哋嘅资讯。咁呢个时候我哋又等 ROOT 介绍佢哋新嘅拍台作品，飞咗啲60秒啦。 行就要 ROOT。 今日咧，我哋嚟到你哋嘅 band 房啦，咁啊，亦都要讲下你哋嘅新歌《飞走啲六十秒》嘅。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咧，喺 ROT 介绍之前，我同阿琼咧会各自先估我哋，即系听完呢首歌嘅感觉，去估嘅一样嘢，然后交俾你哋三个再揭晓嘅。 我先啦，因为其实咧，我攞到呢首歌同埋睇咗听晒成首歌之后咧，我唔知点，我好直接地咧，可能系关你三个背景事啦，就系、是、即系华语歌系好中意讲大道理噶嘛，即系重新企翻起身啦吓，失恋唔使惊啊，咩呢、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啊，诸如此类好多唔同啊，咁样我冇纠结， 正能量啊，系、有梦想咁 样，系啊，成长啊，迷失唔怕，有路行嘅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其实我唔知点，我睇完呢首歌之后，我就觉得系有少少咧，想话俾你听呢啲大道理咧。不如大家擺低先啦，其實就係唔需要有呢啲大道理嘅加持，甚或乎咧再佛系啲，就係呢一首歌係大道理到咧，你想點樣解都得， 嗯， 係咧，即係你當佢兒歌聽都得啊，咁啊嗰種嘅感覺，嗰種嘅闊達同埋嗰種嘅反叛喺度嘅，係因為即係都做咗流行歌咁多年嘅時候，就有一種我係唔跟你個规矩玩啦，吹咩？系啊，我做 咗规矩，所以唔跟个规矩玩。 系啊，好啦，到你啦。 咁我想尝试估编曲嘅，但系因为太深奥咧，我决定而家交翻俾你哋讲啦。咁然后，但系唔知点解我离唔开咧，一路听呢一只歌咧，特别系最尾啊，都系我尝试对号入座估一样嘢，可能冇乜人估过定系点，就系嗰只呢个古仔里边嗰个公鸡咧，系一个衰人。因为去到最尾咧，嗰只鸡仔俾人捉咗，然之后佢唔理佢啊嘛，唔知点解呢句嘢好入我个心。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呢个系一个寓言故事嘅话，佢有一个奸角，而个奸角就系嗰个公鸡啦。 其实咧，你讲嗰个咧就好重噶啦，因为咧你就系由冇意思去到好有意思，已经爆晒成个 category， 所以你 系 最佛嘅，即系有就即系冇啊，即系有。咁啊，正如阿杜头先讲嗰样嘢啦。就是因为知道晒所有呢啲规矩嘅时候，就要打破呢啲规矩，其实係毕加索讲㗎。 嗯。 不过我諗佢都係听人讲嘅。係啊，即係 learn all the rules like a pro and then break it like an artist 嘛。咁、我哋就我諗都係尝试咁样做啦。咁所以我揀你呢个问题劲啲嘅。即係公鸡系咪坏人呢？咁其实因为为咗呢首歌，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关于农场嘅运作嘅。咁原来呢公鸡系唔会俾人劏㗎。 咁所以主要係冇雞俾人劏，咁所以公雞俾人留低咗喺個農場度嘅時候，即係負責去交配啦。咁同埋咁大家都喺嗰個地方，其實到底佢係真係奸嗰個，定係佢都係被逼冇辦法，唔通一係陪你一齊，唔通去自殺咩？即係公雞係咯。咁所以佢就企喺度望住啲雞仔，望住啲母雞變成雞髀嘅時候，咁係一種無奈啩？定係奸呢？我唔知道啊。 是阿水嗰时是毫无意义地写咗飞咗60秒呢样嘢落嚟。所以我就想知道咁到底其实首歌是有意义地出发啦，定其实佢系无意义咁造成咗呢个咁有意义嘅局面呢？ 其实一开始写呢首歌嗰时呢系英文写咗个 melody 嘅，有英文歌词啊。咁呢但系要写返中文，咁我就呃啲中文字落去啦，咁就真系好鬼难呃喎。咁我就求其呃咗啲先嘅，咁所以係其實本身第一句係應該係非洲的雞都想食飛，非洲的雞都會放屁嘅，應該係係亂嚟嘅。咁總之攝曬啲中文字落嚟先嘅，咁然之後我就話你睇住先啦，我試下唱一次，等你 get 到個廣東話感覺係點先啦，到。咁阿杜睇完之後就話：，不如做呢個啦。我話：你係咪傻？ 同時間其實你有另一份好認真嘅詞嘅， 唔係正常嘢，應該都係講下去下旅行、行下街啊咁樣啩。我唔知啊。 嗰個 topic 係跟住啲字眼係認真好多嘅。咁然後我就覺得呢個好認真，不如諗下第二啲方向。跟住阿水就開咗個電話，佢就打開咗佢其實只不過要嚟砌啱音嗰份詞拎咗出嚟，就係、是、非洲的雞行先嘅。咁我見到非洲的雞已經覺得喂。是这个 topic, 是跟着他就全部人一起问吓、啊、不是啊这个。 是啊 是啊是这个。跟着之后水就写下去。所以是无意地变成有意我觉得是。 但卡中了你的位置是不是就是因为反正而家 OT 玩的就是想就刚才一路讲就打破一些 rules。咁呢樣嘢既然好似咁大家估唔到嘅就觉得呢一个 click 中得你大啲。 其实我觉得最 click 中我是因为点讲呢佢冇一個實質嘅 topic， 我覺得，即係我唔想專登啄靚佢。我覺得係你嗰一刻想做咩講咩，最簡單直接就最好。如果你一嘢諗到飛仔雞咧，飛仔雞一定係有存在嘅意義嘅，係啊，你冇理由會無端端諗到飛仔的雞嘅。 係啊，佢就話：喂，就呢個啦。咁我之後咧就做咗大概一至兩個月到嘅關於雞嘅 research， 所以我先至有咁多呢啲咁嘅雞 fact 可以同大家講。 有冇發現到啲特別嘅嘢係 research 完之後先知咧？ 有好多啊！原來全球嘅雞係全球人類嘅三倍數目啦。咁我係諗過，哇！即係每個人無論即係咩年紀都好，一人要食三隻雞先可以喺一日裡面清曬地球嘅雞啊！ 一日三餐啦，就係。 係啦，咁同埋亦都因為咁樣，亦都翻睇翻動物農莊啊，咁所以亦都有睇下，例如 animation 嚟米酒雞啊，咁嗰啲咁樣嘅嘢啦。咁總之關於雞嘅嘢，我都盡量去 research 一下咯。系啊， 其中有一个 topic 就系同呢只歌有关啦，就系、是、鸡本来系识飞噶嘛。 哦，系啊，系啊， 呢个系阿水讲俾我知嘅。 鸡本身系识飞嘅，咁当然系例如即系好似猫同狗咁样呢啲被人类开始饲养到，佢哋改变咗一啲生活习惯。咁所以就探讨一下到底我哋会唔会幻想一下到底我哋作为人原始人类有嘅嘢系咩咧？有冇咁样去幻想嘅自由咧？咁我谂。在非洲一个咁大嘅空间，又冇高楼大厦，就容易啲去幻想咯。系啊， 咁头先即系一路讲嘅歌词嗰个意思嗰样嘢啦，但系里边譬如有一啲嘅VO 啦，叫做即系佢讲到譬如何家公鸡、何家妻一啲同鸡 relate 嘅嘢摆落去啦，咁嗰啲嘅出现系点样样嘅咧？又 其实阿导有问嘅，佢话喂，你预咗首歌拍完台之后访问，你有冇谂过点讲首歌到底讲咩噶？咁当然我亦都俾咗几个版本啊，嗱咁讲又得，咁讲又得，系咪？咁最终有一个咧就系、是。必勝的我就是說你有沒有聽過小時候婆婆跟你唱大笨象揸支槍去打仗打不贏回來吃碗辣椒醬你有沒有問過婆婆為什麼啊那你不如當一首高級的童謠聽咯因為我真的小時候有想過的但都沒有問了大笨象的手怎麼揸槍呢好了我 skip 過那個有 animation 的效果去揸到支槍打完仗做什麼要吃辣椒醬安慰自己還是一個懲罰來的呢我想了很久咁然之後，杜再同我講話，其實佢聽嘅童謠根本全部都係有少少帶一點 血色 啊，恐怖啊，係啊，即係有隻雀仔跌落水， 到底佢會去咗邊咧？被水沖去之後，點解我哋會跳舞跳得咁開心？耶！ 仲有英文版，仲有英文版。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哇！天災人禍。 係。 我想走，我想聽你講啲咁認真嘅。 係咪啊？今日話大家鬥下做食神噶嘛？ 係啊，鬥估唔到。 邊個估唔到邊個而家？但係唔係？其實呢啲雖然我哋咁樣用音樂嘅方法去講，但係其實背後。又可以真係認真地思考嘅問題咯，係、嗯、啊。 之後講編曲啦， 係啦， 就雖然係一首即係無為而治，好多唔同解法嘅歌曲啦，但係其實編曲當中，我覺得可唔可以話係真係擺咗好多嘢入去， 加十條吉他 track 入去 啊， 因為裏面真係好豐富，即、就、係、是、高音低音啊，甚至乎即係可能好似有啲即係好似 synthesizer 嘅聲嗰啲，又好似係嗰啲吉他聲，即係裏面嗰個 design 嗰啲吉他 track 嗰啲係點樣樣咧？ 我問阿杜，我喺度 send 咗第一條咧，我想本來諗住非洲的雞，咁好唔拉家嘅，我 send 咗條好 country 嘅吉他俾佢，跟住佢又唔中意喎，佢話你玩翻多啲啊，咁我就玩癲啲，咁佢又中意。咁我諗有好多位好得意嘅，譬如我 點樣叫玩癲啲啊？即係你料多啲就玩癲啲 咯。我開始咧喺個 chorus 得四個 chord 啫嘛，好簡單。咁、但係跟住話，但我又唔想轉啲 chord， 咁我咪喺度開始 solo 咯 ，solo 下又剪下，咁啊加多一條咁樣，咁就。 变成十条， 唔系，咁其实嗰十条唔系同时进行嘅，只不过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啫，啊，咁如果同时间，我谂两个人可以弹得到嘅，系啦， 好啦，我练下， 其实我觉得打破嗰个 rules 咧，其实对 Tarifa 嚟讲，我都想试，即系对佢嘅更加啦，即系曲词又想玩啦，咁 Tarifa 平时已经系咩都弹到噶啦嘛，咁如果佢俾一个咁正经嘅四个 chord 佢咧，佢可能都会谂，哦，我今次要做一个 genre， 今次 country， 定系今次要弹。rock 定係點？我唔想有個 song 喺度，所以我就逼佢你乜都做咯。你乜都做之後，我哋再剪。點知佢嗰十幾條咧係全部用曬嘅，即係佢第二 round 願意打破咗佢本身對於個 song 應該擺咩音樂落去嗰一刻咧，佢就開始中到一個 song 係佢自己獨特擺到 RT， 佢覺得啱嘅音樂啊，係、哦、所以佢編曲其實唔係度出嚟嘅，係抌咗一啲嘢而砌出嚟，係撇除法嚟嘅。 系，有冇得輕輕即係講佢，即係聽到即係 Tarifa 佢嗰種第二 round 翻嚟嘅時候，同佢第一 round 可能真係喺嗰啲吉他安排上，或者嗰個音色上面點樣同第一 round 唔同咧？ 頭先聽到嘅 sample 都係有吉他造成啦，即係無端端 Tarifa 會加咗一啲 sim 聲嘅吉他喺度新啦。第二就係 note choice， 我覺得全部嘢都即係首先抌開咗 country 呢件事咧，已經係正啦。因為隻歌如果好。正規地 ，OK， 玩埋 country 又講非洲又有非洲鼓咧，咁就會好乖啊。咁、所以第二 round 翻嚟冇曬呢啲嘢，其實已經去咗另一個世界啦、哦。 我今次最 surprise 係冇人提及過個雞聲。 哦、準備問㗎啦，我都係啊，我想問個雞聲 係 點嚟？ 我哋用咗最多時間就係揀嗰隻雞聲。 係咩？ 係 啊，係 啊。 仲有呢個唔夠，呢、這個唔夠磁性，呢、這個唔夠。 同埋原本個 sample 係好長嘅，我諗阿杜係聽咗好耐揀嗰啲雞嘅 choice， 同埋佢係你問阿杜啦，阿杜係有啲隱藏嘅密碼喺啲雞聲度。 因為我揀嗰下咧係最慘叫，佢好似就嚟要臨終嗰一刻嚟。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係幾得嘅嗰下，我覺得即係佢絕對唔係笑咯，佢又唔係開心，又唔係啱啱出世，又唔係雞啼，佢係臨終嘅。所以其實那下雞聲是不適宜出現太多次的。 好像我小個看有一套戲咧，嗰陣同只馬傾偈，你就叫雞 whisperer 啊嘛。 哇！咁點樣揾嗰啲雞聲 咧？哦，呢、這個係真係用咗少少錢喺網上面 download 翻。 我哋本來有諗過 cast 嘅，但係就因為疫情啦，好多雞都出唔到門口，咁所以我哋都係上網揾咯。 但係咪即係去揾啲雞嘅聲嘅時候，發現即係頭先雖然話係要俾錢買啦，但係發現原來個 library 其實真係有好多類型嘅雞聲，都要花時間去揾咧。 好多有好多隻雞一齊嗌又有啦，獨立叫或者真係雞啼聲又有，其實全部都唔係好夾隻歌嘅，係唯獨是呢刻有個 action。咁、我就可以覺得係一個 pick up， 終於忍到佢做一次啦。 係啊，一個 pick up 可以係一個 transition， 又或者係係咯帶落去另一段咁樣咯。係， 佢有啲 scream 嘅，其實有少少係嗰種。係 有啲 scream， 好似即係係咯 metal 嗰種 scream 啊。 原來呢首歌 rock 嘅部分交咗俾只雞啊。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即係頭先講 topic 上嗰樣嘢無定向之外，譬如即係嗰個音樂上面都有一路講緊唔想俾個 genre 限制咗嘛。咁即係今次嗰隻歌去到後面嘅嗰個速度嘅轉變啊，即係嗰一樣嘢係咪都係你哋一齊即傾出嚟咁啊？呢個係 速度嗰個轉變，即係臨尾嗰個位啊，其實係一個容許我講啦，係一個四分三拍變咗做一拍嘅轉拍啦。咁其實我哋四個喺度。 你嘅所謂嘅，我想聽下學術嘢嚟啊！冇人知道係咁勁啊！佢哋以為就咁純粹 randomly 減速嘅咋？你講清楚啊！就係四分三變一啊！ 係即係三個十六分音 group 成一個 group， 然之後下一個 part 變成個三個十六分音變咗做一個三連音，同一件事，咁所以你就會感覺到係慢咗四分之一，係啦，咁係一個都係咯轉拍嘅嘢。咁但係我哋嗰時喺個 band 房度一齊喺度。Jam 呢首歌嗰時咧，咁啊開始喺度玩呢啲咁嘅嘢。我哋講笑叫微積分音樂，即係你知出邊有 math rock 嘛？我哋係微積分，微積分英文係咩？我都唔知啊。 A math rock 啦，你簡單合翻 math rock 啦。 呢個 math 純粹數學。 純粹係有一個你永遠都有一個 moment， 突然之間好想好 nerd 咁噶嘛，咁樣就係嗰啲 moment 啦，係啦。咁然之後最尾又可以用到首歌度，就好開心，好治癒，我覺得我哋。突然之間，我同阿魚特別係， 即係嗰種拆砌，即係可能要即係畫嗰啲頭先講嗰啲，即係十六分音符嗰啲咁樣，即係點樣砌啊？左砌右砌去嘗試轉換係咪？即係咁樣畫曬。 計數機，因為我哋首歌有個 BPM 嘅，咁然之後，但係要做到呢一個 BPM 裡面嘅咁樣轉拍，真係我見到佢哋攞個計數機出嚟計，到底下一個 click 應該係開幾多咯？ 係，除四乘三啦，係咯。咁所以原本嗰個可能嗰、那個嗰數咧除唔盡咯，我哋 係啊，除唔盡啊嘛， 係 除四乘三， 我咁點算？ 冇啊！點解而家變咗教育電視計數嘅？ 要加分少少，推翻少少。 原本個 tempo 要係一個四嘅倍數咯，係啦，咁就得噶啦，係啊，係啊。 哦， 我想問普通啲流行樂唔係咁做噶嘛？係咪啊？ 冇咁報呢個咁複雜嘅 transition 咯，好少咯，同埋點捉啊？即係係咯，其實我幾期待玩 live 嘅，即係又因為而家編完咧係會好 smooth 咁去到下一段嘅，但係一開始我哋就咁真係攞張白紙出嚟寫嘅時候咧係轉唔醒嘅。系，即系所以要计咯，真系。 系练咗好耐，我坐，因为我冇乜嘢练，我坐喺度望住佢哋啫嘛。但系佢哋真系，我望住佢哋练点样可以真系数住嗰个 click 转落去下一个咯。而当 Tarifa 同阿子瑜谂啲咁 nerd 咁学术嘅音乐嘢想做嘅时候，对于普通听众嚟讲，佢哋真系唔会听得明，亦都唔会知道个樽嗰个深奥噶嘛。亦都可能会觉得闷啦。咁但系。阿杜的工作就是可以将一样咁深奥的嘢，可以将佢贴地，令到雅俗共赏。我谂呢一样嘢就是阿杜的功能咯。咁系咯，我觉得呢个组合好神奇咯。系啊，所以后面我真的要讲咯，喂，用咗好多时间去谂噶。 佢另外就是用咗 E.I.E.I. 我嚟连接咗下一段咯。最后， 系、哦、啊， 冇乜多嚟 hit 啦，放 系啊， 系啊，咁就变咗成件事好 smooth 啦，即系又有头先 Tarifa 讲嘅最深奥嘅计数，又有我好想做到唔明佢条数嘅人都听得明佢做紧咩嘅事，又有水可以唱到嘢上去，令件事再 blend 得靓啲，就 系 咁。 所以呢一隻歌係有 surprise 啦，可以好期待下一隻，跟住又會有咩 surprise？ 因為上一隻同而家之間隔咗都半年啊嘛，係啦，咁啊跟住下一隻嘅話，我就期待究竟你會有咩 topic 啦，今次會用一種點樣嘅方法去 present 出嚟啦。 人家有我教翻譯啊嘛，即係點樣啲英文唱開 半 個 字 係啦咁樣。呢一首歌教數學啊嘛，即係除唔盡點樣又可以攞翻四個半。 點會教拜屙咧？喺腳皮嗰方面。 物理啊，化學啊。系啊，有冇教體育啊？ 哇，消化系統嗰啲咩都好啦，我哋會期待個 topic 啊，同埋嗰個音樂上面會點樣安排嘅。 好嘅，所以 R O T 真係好嘢，期待啦，期待新嘅作品同埋同大家一齊聽住呢首先啦。 係，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十三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三十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九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和港九小轮各增加三人确诊。由于有较多的相关个案，当局向新田地街20-26号双数门牌号码的楼宇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凡在上个月30号至到今日曾经逗留在这些地方两个钟头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强制检测。另外，由于港大有关污水调查持续发现有样本呈阳性反应，早前已经强制检测的平石村、金石流、蓝石流和黄石流会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年满六十岁人士最快出年首季可以享有$2搭车优惠。为防止滥用，有关人士需要持有特定的个人八达通卡，并鼓励持卡人在使用的时候出示，以便相关人员查核。当局将会每5年检讨调整$2或一票价，并以票价的增幅作参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当局希望设计出一张在外貌上能够清楚辨认的特定个人八达通卡，卡上将会印有照片和识别使用者的年龄，亦都考虑是不是会印上使用者的名字作辨认。罗志光又说，计划实行的长者个人化八达通卡识别功能基本上和社署发出的长者卡相似，日后可以直接取代社署发出的长者卡，方便长者以一卡享受所有长者卡的优惠。 日本东京都再多9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4号以来首度回落至1000宗以下。当地至今共有77100多人感染。道内目前有144名重症患者，数字是历来最高。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宝石湖路近宝石湖村。重复一次咧，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意外啦，都仲处理紧啦，龙尾已经排到去宝石湖路近宝石湖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白元浩踏入2021年，有乜嘢想同听众讲啊？ 西瓜地石，炸鸡特点，你能教咧？你话爱听下。 到底你想讲乜嘢啊？ 我用福建话讲，晨光第一线，每朝八点啫。如果想听多啲，记住留意啊！ 梁咏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就讲系咪真噶？工厂 系啊。 知识。 有间公司事前通知员工今年冇假期奖金，不过咧又用 email send 俾佢哋话会发放650蚊美金俾每位员工，但系就要要求佢哋填写个人资料。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原来啊就系呢间公司啊特登咧通过呢个邮件啊测试啲同事啊会唔会误导呢啲网调邮件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都阿士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的超新星是麦成晓。 自己可能平时都少讲嘢啊，翻到工之后可能会即系个讲嘢欲会多咗咯，要沟通一下。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第十四届香港书展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好啦，时间嚟到黄昏6:38啦，我哋有谁冠名，等紧你打电话嚟咧，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嘅，1872388啦，又或者上我哋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都得嘅。呢、這个时候我哋听下第一个电话先啦。喂 ，Hello，Hello， 你好， 喂 ，Hello， 大家好， 系啊，点称呼你呢？ 我叫志文啊， 志文， 系哇，我觉得个名好衬佢把声啊，斯斯文文咁样样。 唔知系咪姓姓嘅咧？姓之 咁都可以姓王噶嘛？系嘛？ 都得， 女神嚟嘛？人哋好啦，我哋问下志文先。阿姓王，多谢你啊！我想问下志文，你谂住今日会冠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呢？ 系一个友谊嘅故仔，系我同我闺蜜嘅故事嚟嘅。 系 系啦，我可以开始噶啦， 可以啊， 你唔使客气，系啊。 好，主要就是呢，其实有个中学同学啦，咁就是一个女仔嚟嘅，咁呢我同佢就由中二开始识到而家㗎啦，咁计一计手呢，其实都差唔多20年嘅时间㗎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近呢两年都香港发生好多事啦，咁所以其实佢同佢老公呢就决定移民，咁就已经移咗㗎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有首歌呢就即係都好适合我哋嘅关系，咁就係呢、這个陈奕迅嘅《我们万岁》。 哦， 佢移去边啊？ 移去加拿大。 哦，即系已经搞定咗，系走硬噶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咁你有冇好唔开心啊？ 咁一方面唔开心啦，但系另一方面都祝福佢系有更好嘅生活啦。咁当然。 OK， 但系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冇移民嘅计划噶？即系见到你闺蜜都走埋，谂住不如接济我 一齐啦， 系接济一齐过加拿大啦，咁样。 唉，但系朋友走啫，但系屋企人走嘛，呢个好大嘅 concern， 咁所以未必有咁嘅打算啦。 OK， 但系你哋而家系咪已经开始即系嗰啲类似系庆祝，唔系庆祝嘅，即系 践行啊？ 系啊系啦，即系不断地约出嚟食饭啊嗰啲噶啦。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都系麻雀脚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咧为咗打最后嘅麻雀咧，就会日日都星期五六咁样就系通宵打咁咯。咁啊，佢同佢阿妈嘅藉口咧就系话：阿妈，你俾我打埋啦，去到加拿大就冇得打噶啦。咁佢阿妈就唯有俾佢打通宵咯。 即系我都冇乜离开嘅嗰啲离愁别绪，听落好似中学，即系好有中学嗰阵时咧，瞒住阿妈话：哎呀，我去同我屋企 做 project 啊嗰啲啊嘛。但我想知道你同呢一个中学同学即系识咗咁多年啦，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你哋之间共同有啲咩回忆？你而家都仲好记得哇！即系同呢个 friend 一齐，即系。可能开心嘅又好啊，感动嘅又好啊，咁样 非常之多啊！即系可能系由细细个啦，大家都好单纯喺中学度认识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大家背景好相似啦，咁所以其实对于学校嘅人啊、事啊嗰啲，其实都即系大家个体会系好深刻，所以先做到好朋友啫嘛。咁可能大家好简单，咁去到慢慢出嚟做嘢嘅时候，或者系去到大学啦，咁其实我又有新嘅朋友，佢又会有时有 jealous 啊，即系呢啲咁嘅阶段系女仔先会有噶嘛。要去到大个做嘢啦，咁做嘢时候有新嘅同事，又发现大家原来即系同同事比嘅话，其实同中学嘅同学原来系最 friend 嘅，咁又会黐翻埋一齐咁咯。咁有呢啲经历咯，就系、是、大家即系如果细细个就可能。 即係一粒燒賣都要爭你食啊，然後要share 啊，你食一份好啦，你咬多咗一啖啊，即係呢啲都會係一啲小嘅細節，係令到係咯啲姊妹啊，真係。 以前好窮下，一粒燒賣兩份， 要 share 食啊！ 係而家有錢啦，二萬加萬啦。 同埋你話女仔之間呢一種曾經出現嗰啲互相妒忌啊嗰啲咁樣係因咩事咧？會有曾經試過 新朋友咯，你同佢 friend 啲嘅點解？ 哦，但是其实呢即是讲到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即是我想中学同学呢第一次面对比较大的那个冲击呢就应该是我认识了一些大学同学又好 friend。 是。 是啦咁又如果两个人又不是同一间大学呢咁就真的会对友情好大影响那时候你们有没有即是接受到这个友情的考验啊 真的会是这样的。就到大学那几年呢是大家同新朋友玩多的咁可能话都会 keep 住联络但是就联络得疏的。咁但是即系唔知点解喎，但系过咗大学咧，出嚟做嘢之后咧，又会黐翻埋一齐咯。即系可能大家住嘅地方好近啦、啊。咁系咯，咁都好。不过就系佢结咗婚之后咧，其实就搬咗去第二度住，咁所以就就星期五六就打麻雀见咯。 但我真系想知道，即系佢结咗婚嗰下，你有冇啲失落先？即系你知佢结咗婚会搬走啦，你有冇啲失落先？ 都冇嘅，因为大个啦，我谂。即系都系开心嘅，佢咧有个咁好嘅老公咁样 咯，真系好啊！二万文添， 咁佢结婚系咪都有帮手做姊妹，即系叫目睹佢呢个人生重要时刻咁样噶？ 系啊，冇办法啦，唔做冇 friend 噶啦佢。 主要系，我唔做佢都冇姊妹噶啦。 系啊。 咁今日咧，阿志文就拣咗即系冠名赞咗呢个故事，同埋我们万岁咁样。点解会咁想拣呢一首歌嘅？ 因为其实呢首歌咧，即系佢由个 MV 开始啦，都系讲紧情侣嘅关系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当初一听咧，就觉得即系谂起啊，佢都就嚟走啦。其实佢嗰个歌词入面咧，有好多都系好形容到我哋嘅关系，即系好似我哋嘅关系闺蜜到咧，好似情侣咁样，有少少唔舍得啦。咁由佢可能中间咧，有啲歌词有讲到话我哋会为啲好小事去庆祝啦。咁细细个由细到大，可能我有啲。做得唔好嘅嘢，好幼稚嘅，令到佢可能 suffer 某啲痛楚咁样，但佢会原谅我啦，等等嘅嘢。咁同埋而家香港咧，即系变好多啦。咁所以其实无论我哋身边啦，或者世事点样变啦、变幻啦，继续去变咧，其实我哋嘅友谊都系拆唔开。咁所以就算佢去到加拿大都好啦，我觉得我哋都系会有个感情喺度啦。虽然可能唔会好似日日见面咁，但系会 keep 住咯。咁所以。希望我们都即系个友谊系真系万岁咯。 同埋，我觉得你个 friend 临飞之前，你哋一定要一起喺电话度装一个打麻雀嘅。 吓死我！以为装得住香啊？ 唔系，装个打麻雀嘅 app， 因为我的而且确啲中学同学都系同你情况一模一样，我哋都系麻雀嘅，佢又移民咗英国，而我哋真系试过夜晚三更半夜香港 online 一起打麻雀。所以呢一样嘢系好紧要， 有时差添、啊， 有时差咁，但你知道我啲瞓觉时好夜噶嘛？ 系， 其实而家咧，即系大家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咧，都已经装咗一种鸡翅添。 咁得啦，已经有晒准备啦。 我谂其实呢两三年，我身边都有好多呢啲情况嘅。咁、我觉得珍惜咯，即系可能好似好老土咁，但系即系珍惜仲可以一齐，真系摸到麻雀嗰啲实体嘅情况， 仲甩到牌嘅时候。 系啊，咁希望志文唔好唔开心啦，好唔好？你仲有其他朋友？有嘅， 多谢多谢，好啊好，仲有几个闺蜜，好彩佢哋赖死唔走啫，我喺香港。 好啦，多谢你今日冠名赞助呢个故事，同埋仲有呢一首啊， 我们万岁啊， 系送俾大家， 多谢你志文， 多谢。 渐渐头上染了白，你一样很美，纯粹发自我真心，别皱眉。月亮是否仍然认得当天的你？若会每日合亦带着孩子气，常为岁事而庆祝，怀念幼稚时犯的错，真想与你重游那快乐故地，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如 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问停不知几多岁的你。制造更欢乐的我，除了每月有几天手折磨，段段日子回头望清怎么走过，确定这碉堡没有事能攻破，曾为愤怒而痛哭，回望已满是月的街，珍惜有你仍然会对着我坐，情人游天地，日月伴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问停你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从今开始懒理会世间一切是与非，与你说些无聊事，再走几千里，永恒的不舍不弃，降临你我合葬的墓碑，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继续等你打电话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或者我哋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都得嘅。好啦，听下今日第二个电话啦。喂 ，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点称呼啊？ 我叫阿猫啊， 阿猫， 阿猫你好啊，你今日会冠名赞助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呢？ 咁其实个故事呢今年比较特别啲嘅，咁今年就正正係我男朋友同我求婚嘅日子啦，咁我佢求婚嘅日子就会喺今年嘅1月1号嘅。 哇，恭喜晒，恭喜晒，恭喜 晒。嗰啲count down完之后搭正就求婚嗰啲定係点样啊？ 其实係睇住个日出，咁就今年，因为今年的日出真的很漂亮，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呢，咁我每年的12月31号呢我都会是去找一个露营的地点，咁就去看日出的。咁但是都吃了很多年白果的啦，咁样。咁但是今年呢就正正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咁咁我当然就即是把握机会影相啦，咁样。咁在影相的同时，咁我的男朋友就在背后，咁样他就拿着一只戒指咁样就同我求婚咁样。 哇，好衰啦，救命！ 救命啊！ 成个画面都好靓 啊，我个心好酸，好羡慕。 今年都比较特别咯，因为即系都冇谂过可以喺一个咁靓嘅环境，亦都咁真系一个咁好彩，我可以睇到一个咁靓嘅咸蛋网底下会有个咁别开心面嘅求婚咯，因为其实即系。即预咗大家都，因为我个古仔其实就係话我都冇諗住结婚嘅，我同我男朋友。咁但係呢就由于呢上一年呢，咁就其实 都颇多嘅屋企人接二连三咁样就去世咁样。咁就喺佢哋一啲即係喺身体仲系唔系太好嘅状态个底下呢，咁其实都触动到我囉。咁其实我觉得喺呢啲时间上系咪应该要考虑返，即系一个老人家两个我父母仲健在嘅情况底下，咁而去搞返一个婚礼呢咁样。咁就最终就即系喺我同我男朋友可能搭紧车嗰阵时候就同佢讲话，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考虑呢，佢冇 say 个 no， 亦都冇諗，佢话好啊。咁就、我哋就开始我哋而家呢一幕啦。 哦，咁系几时同佢讲？系咪都系啱啱2020年嘅时候同佢又提出过呢一样嘢嘅啫？都系。 其实都系2020年年头到嗰啲时间，即系都系即系可能大家都觉得感触嘅。咁但系我亦都冇谂过，其实佢本身系。真系唔谂住结婚嘅，大家倾咗噶啦。咁、但系亦都真系因为佢见到我嘅情况底下，佢亦都觉得可能大家亦都系一个将来嘅伴侣，咁就决定咗呢一样嘢咯。 有冇得透露少少当初觉得选择唔结婚嘅原因系啲乜嘢噶？ 哦，咁其实就因为我嘅男朋友本身佢都曾经结过婚嘅，咁、而我亦都系一个不婚主义者嚟嘅，其实即系我会觉得结唔结婚其实都系一张婚纸啫咁样。 咁你翻到屋企真系同父母去讲话，即系因为佢哋都 suppose 知道啦，系啦，嗰、那个转变嘅时候，咁佢哋咪应该都真系几感触噶咯。 其实我一直都唔够胆同佢讲话我哋会结婚住嘅，因为我会觉得系真系所有嘢 settle down 啦，咁我哋先至俾个老人家真真正正去放下呢个心头大石，咁所以直到系佢求婚嘅时候呢，咁我就喺 Facebook 嗰边公布，而我屋企人、我嘅亲戚朋友一睇到之后就即刻已经同佢讲恭喜啦，咁所以都唔使我特别通知，咁只不过佢翻到嚟就会见到啊，点解好似只手仔又睇下有冇带咗啲嘢咁啊？ 阿女啊，攞只手嚟望下，今日特别想望下你嗰只手啊！ 系咁喺度闪闪嚟闪去咧，喺度挥手。 食饭夹下餸嗰阵时候，可能即系喐动下只手指多啲。 咁呢件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你拣选咗一只咩歌今日去配合你呢一个冠名赞助嘅故事俾我哋？ 咁我呢度都借一个机会同我个未来老公讲，好多谢佢即系陪我到白头到老啦。咁所以我都希望拣一首歌，就系话系有佢，我系好幸福嘅。所以我想拣谭嘉怡嘅《有了你》。 好 sweet 啊，我觉得 好开心啊！2021年系要听多啲呢啲故事噶。 多谢晒，多谢晒，好，唔好阻你哋啦，唔该你先。 多谢你阿妈， 多谢故事，多谢阿妈赞助我哋， 拜 拜。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